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张恩泽，第十二集。何修义咬着唇，他也不大明白为什么明导在拍激情戏时都喜欢搞一些奇怪的动作呢，似乎不玩出点花来便不能体现深厚的感情，仿佛只有失真才能使主人公的爱情永不跌落于现实的窠臼。在何秀义极其有限的认知中，义子空间有限，他之前是真没有想到自己要遭一遍拉筋的罪呢。左然看出何秀义不是很舒服，伸手摸了摸他头顶柔软的发。左然，何秀义抬眼看对方，但左然眼中的温柔一闪而逝，在刚刚展开的瞬间戛然而止。 好了，争取一遍就过，大家都能轻松一些。 左然垂眸看了几眼，移开视线开始装作顶动。何修义伸出双手搂住对方的脖子，同时扬起自己的脖颈，迎着灯光找到事先先决定好的角度，给出最漂亮的侧脸。各种努力简直让他心力交瘁。就在迷迷糊糊之际，何修义突然间发现左然做出了脚本里没有的动作，他在吻自己的小腿，一下子清醒了。何秀义不知道与影帝这五天的激情戏究竟是牺牲还是在占影帝的便宜呢。看了之后，李朝隐回看了几遍， 可以，不过再多拍一条吧。这次修义不搂脖子，改成撑左然的膝盖，后背挺直，不要驼着，后期对比一下效果。 有的时候即使过了，导演也想多拍几条。何修义点了一下头， 李导，让何修义搭句词吧，感情可以更加到位。 也行。修义，家具我总归不会离开你，或者我永远不会离开你，口型差不多，你自己选吧。 何修义与柳阳亭声音并不像，就算搭词后期也是要配音的。第二次拍，何修义的眼神从天花板移到左然脸上，沙哑着道， 我永远不会离开你。 左然眼头蓦地变得深沉，何秀义脖子上边的青筋直跳，动脉中的血液仿佛也加速了奔涌。几场戏拍得极其累，当李超隐宣布收工之后，何秀义觉得自己的膝盖已经不能动了，他把腿放下来，在左然身上坐了好一会儿才慢慢地站起身，饶是如此依然差点摔上一跤。幸亏左然一直将手放在他的腰上扶着何秀义。原地待了会儿，全身上下的血液才流顺通畅了。何秀义换好了衣服走出更衣室，打算离开片场时，却发现门口的左然正低着头看什么。左然视线在那几张巴掌大的粉色纸张上流连，用两只手的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捏着两脚，时不时地摩挲两下，剩余几根手指仔细拖着，好像那是什么左然本人无比真实的东西，即使周围群魔乱舞也绝不松手。何修义并无心八卦，与左然打了声招呼便打算离开了。没想到左然忽然主动开口， 早上随便拿了一个文件夹装剧本，刚发现侧兜里还有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几年前的了，我看看是什么而已。 哦，左然用食指和中指夹着那几张纸，又恢复了以往全然不在意的样子。 给你了。 啊？ 我不要了。 哦，这是让我替他扔了吗？何修一伸手接过来，低头一看，发现那是几张车票。粉红色的火车票的确有年头了，上面日期写着2010年5月20日，出发地是北京，到达地是杭州。车票上面没有名字，2010年实名制还没有开始，那东西是2011年才开始启用的，因此车票左下角是一片空白。第二张是客车票，出发地是杭州，到达地是横店，只是一张薄薄的纸，最上写着中国道路浙江省汽车客票。中国道路和浙江省汽车客票中间盖着浙江省道路运输票证专章，最下写着日期2010年5月21日，还有开车时间、车次等等。第三张也是客车票，从横店回杭州，日期是2010年6月22日。最后一张是火车票，从杭州回北京，日期是2010年6月23日。虽然已经过去七年，但车票都被保存得十分完好。想想也是，一直以来被遗忘在文件夹里，想要辨旧都难。这个应该是左影帝的吧？七年之前，左然应该还没有进影视圈，去横店干什么？难道他那个时候就对拍戏感兴趣了吗？所以去看别人拍戏？那边，左然又说：“ 别扔了。” 啊？ 明天你就离组了吧？ 嗯。 这个，就当做临行礼物吧。 何修也觉得，这个左影帝好怪啊。临行礼物。就是几张刚刚随手捡到了的破旧车票，一般人都会认为这还不如不给呢，可左影帝就是给了。何修义一脸的懵逼，不过既然是来自影帝的礼物，他便还是仔细收好了，虽然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左然送出礼物说了个白，迈开双腿又是十分冷淡地离开了片场。时间流转，不因任何人意志而改变。最后一天拍摄终究是到来了。这一场的内容是沈岩与宋芝的第二次结合。李超隐导演长长地吐了口气：“ 唉，总算是要拍完这些戏了。” 李导让何修义坐在沈家大屋餐厅饭桌的桌沿上，搂着左然的肩，同时要求左然稳稳地站在饭桌旁边，双手用力握住何修义的腰。左然双手十分暖和，并不带轻佻地捉着面前的人。何修义觉得对方的眼瞳深邃异常，完美地演绎了影片中沈岩的深情，就像一只半透明的蚕茧，看着严丝合缝，然而轻轻一拉便能抽出许许多多意想不到的柔软的丝线。 Action！ 在李导喊了开始之后， 何修义看着左然的眼睛快速地进入了宋芷的角色，心脏仿佛被什么戳中似的，只想坚定自己跟随眼前这个男人的决心。在遇到沈岩前，宋芷只是一只即便在梦中也不懂飞翔的幼鸟，是沈岩用他自己的深情为宋芷惬意地描绘了一个与以往不同的世界。左然用修长的手指抚摸何修义的脸，何修义轻轻颤抖着睫毛，抿紧唇线，摆出了一副青涩的样子。两人嘴唇相贴，渐渐的，意识如同落在杯子中的两滴水银，慢慢靠近，疏而融合，最终难分彼此。何修义感觉整个人都被对方强悍的气息淹没了，似乎已经找不到任何自己仍独立存在的证据。何修义抓住了左然的肩，指尖感受到了实体，明白本体消失只是幻想。左然真是太会演戏了。而后何修义则紧绷肌肉，争取能呈现出李导心目中的效果。也不知道是为什么，何修义有一些心慌，方才的那个吻太过惊心动魄，是左然五天来最巅峰的表现，令何修义本能的有一点想逃。 一次过了，拜托了。 幸亏过了今天便再没有激情戏了。何修义其实并不明白到底在逃什么，只是感到有那么一点点危险。摄影机静静地运转，就在还有几秒便能咔的时候，左人突然偏过了头，轻轻咳了一声。 停，这条肺。 抱歉，我想声音沙哑一点，没想到最后嗓子难受了。 没事，谁也不能总是一条过吧。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 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张恩泽，同音，感谢您的收听。